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的节目咱们从两个主题类似的展览开始说起，其中一个叫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另一个是达芬奇与鲁班国际艺术科学展。第一个展览呢，展出了1200多幅达芬奇作品的高清图像，20多件根据达芬奇手稿复原的机械实物，还有 5D 影院再现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的奇幻故事。第二个展览则是设计了一场达芬奇与鲁班之间穿越时空的对话，连接了中国春秋时期的发明家鲁班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这个展览也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带来了很多达芬奇的作品展示，但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一张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这幅达芬奇原作可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的。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两个展览一起来聊聊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明年也就是2019年是旷世奇才莱昂纳多·达芬奇逝世的500周年，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几乎都摩拳擦掌，从今年就提前开始了与达芬奇有关的展览策划。咱们亚洲和中国也不例外，一场视角独特的达芬奇展览《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就来到了北京，并且从5月29号一直展到8月28号。首次亮相中国的达芬奇真迹《美丽的公主》也将在这次展览中停留近3个月的时间，原作将会展出到8月6号。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幅《美丽的公主》。我们都说艺术作品其实是无价的，但在拍卖品市场上，艺术品的价值仍然不可避免的会用金钱去衡量。去年11月，达芬奇最后一幅由私人收藏的画作《救世主》成功拍出，成交价4.5亿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贵的画作。之所以能拍出这样的天价，除了达芬奇的超高艺术成就之外，也跟达芬奇流传的画作太稀缺有关。据说流传至今的完好的达芬奇画作，全世界也就只有10几幅，而《美丽的公主》就是其中一幅。美丽的公主这幅画是在羊皮纸上用粉彩条来绘制的，画中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少女的侧面肖像。关于这幅画的血统鉴定，曾经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英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艺术造假人，名叫肖恩·格林哈什，他曾经声称他才是美丽的公主的原作者。按照格林哈什的说法，他弄来了一张1587年的古董纸，又找来一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课桌的桌板作为底板，炮制了这张画。画里的主人公，也就是他的模特，名叫萨利，其实是他在超市打工时的一个同事。格林哈什曾经于2007年到2012年间因为艺术品造假在监狱服刑，他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只是又一次的虚张声势罢了。一位法国的研究员发现，《美丽的公主》画作中所使用的颜料至少已经有超过250年的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赝品。那要想确定这幅画到底是不是达芬奇所画，首先得先知道这画里的少女她到底是谁呢？最大的线索是少女的发型。一位服饰历史学家表示，这是15世纪末期在意大利的米兰短暂流行过的一种发型， 而且多为贵族女子所用。那个时候的米兰被一个家族统治了长达20多年的时间，就是斯福尔扎家族。米兰大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是当时米兰最有权势的人。在一幅家族藏画里，他的夫人留的正是这种发型。而那段时间，达芬奇正好就在米兰。根据史料记载，达芬奇在1482年到1499年间，作为卢多维科的画师和工程师，留在了米兰，为这位慷慨的资助人工作。达芬奇几幅最出名的画作也都和卢多维克家族有关，比如《抱银鼠的女子》和《俄式女郎》，而且这两幅画里的女子发型和咱们这幅画的少女是如出一辙的。专家就把这幅肖像和卢多维克家族的成员肖像去进行了一一对照，最终发现其中一位女子的面容和她特别相像，年龄也最为相符。这位女子名叫比安卡·斯福尔扎，她正是大公爵卢多维科的一位私生女。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的主人公是达芬奇，我们首先聊的是正在北京展出的这幅达芬奇真迹《美丽的公主》。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基本确认了这位少女的身份，是意大利米兰大公爵的女儿比安卡，的确可以说是一位公主了。那如果这幅画真的是达芬奇为比安卡画的，为什么他没留下任何的记录呢？他既没有被达芬奇的学生们所临摹，也没有被列入王室的物品清单，这幅画之前它放在哪儿呢？来自巴黎的一位专家科特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高清图上看到画作最左的边缘从上至下有用刀猛烈划过的痕迹，似乎是想把它从什么上面割下来，而且顺着割痕可以隐约地辨认出三个圆孔均匀地排列在画的最左边。看到这个圆孔，专家有了想法，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幅画是从一本装订好的书册中撕出来的。达芬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美术史教授马丁·坎普进行了推测，这幅画为什么装订在一本书里，又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本书可能是1946年比安卡出嫁时家族作为礼物送给她。在意大利的贵族家庭里，每当有人出嫁或是有新成员出生，送一本书做纪念是一种传统的做法，听上去就跟我们现在新人结婚印的婚纱照相册一样。一开始坎普这个不着边际的想法并没有说服他的同行，后来有一天坎普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教授爱德华·怀特的邮件。怀特写道，我刚刚结束一项研究，接触到了一本波兰和米兰联姻有关的羊皮书，我想它可能是你要找的东西。坎普和科特这两位专家立刻飞到了波兰，在华沙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室里，他们见到了一本500多年前的羊皮书，是四册斯福尔扎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根据被赠予对象的不同，每一本都加上了不同的画像，属于比安卡的这一本正是为了庆祝她的婚礼而送给她的。比安卡死后，这本书辗转成为了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的收藏品，后来他又被赠予了波兰国王西西门一世，以庆祝他和另一位斯福尔扎家族的公主联姻。坎普和科特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着书页，希望能发现缺页的地方。在传统线装装订的羊皮书中，通常先把几张纸对折成一叠，再和其他的叠装钉在一起，也就是说每页书都是和另一页相连接的，如果某一页被撕下来，对应的那头肯定会多出一张孤零零的书页。但是眼前的这本书装订得非常紧密，那些在岁月中被磨得毛茸茸的书册也难以用肉眼看出哪一页和哪一页不相连。这个时候科特带来的超高清摄像机派上了用场，他把羊皮书靠近装订线的那一侧拍了下来， 在电脑上放大了数倍，再耐心地把每一页纸都标上追踪线。很快科特就发现，就在书的开头几页，有一张纸无法找到对应的另一页，而它本身是被粘到了相邻的一页上，因此才没有脱落，也因此很难被察觉。这一页正是前言和插图的分界点，跟坎普此前的想象一模一样。他们压抑地加速了心跳，把原画的百分百复制品摆到这个位置，大小正合适。然而这本羊皮书的装钉孔是五个，可原画上只有三个。当两人感到凉了的时候，收藏室的专家提示说，这本书后来被重新加固过，最外端的那两个孔可能是那个时候加上去的。他们赶紧把原画的装钉孔和书中间的三个做对比，间距、深度、大小全都一致，而画纸和其他树叶的薄厚也是一致的。于是这幅美丽的公主身世终于有了完整的补充。在18世纪重新装订羊皮书时，达芬奇的这幅作品被取了下来，重新装裱后，它成了德国一个家族的收藏品，后来才辗转进入了拍卖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作如今的收藏者斯福尔曼夫妇也会亲临北京展览的现场，为达芬奇的铁杆粉丝们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达芬奇。达芬奇出生于1452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芬奇小镇上，去世于1519年，明年就是他逝世500周年了。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生物学家，有学者称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达芬奇最大的成就是绘画，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擅长雕塑、音乐、发明、建筑，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科，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达芬奇全部的科研成果都尽数保存在了他的手稿中，现存的大概有6000页。爱因斯坦曾经承认，如果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在当时就得以发表的话，世界的科技发展可以提前30年到50年。6月9号到9月8号，一场叫做致敬达芬奇的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在北京举行，之后还将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进行巡展。这个展览的核心观影区会播出一部45分钟的高清影像，涵盖达芬奇一生的伟大成就，分为绘画、科技、建筑、水利、医学、手稿等不同的篇章。关于达芬奇的生平故事呢，实在是太丰富了，几本书、几部电视剧的容量都装不下。今天咱们就从其中挑出几个你可能不知道的点来分享一下。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达芬奇是个私生子。普遍认为达芬奇的父亲名叫瑟皮耶罗·达芬奇，是佛罗伦萨的一位法律公证员，他的母亲卡泰丽娜则是当地的农妇。达芬奇的父母从未结婚，5岁之前达芬奇都和母亲一起住在一个叫做芬奇的村镇上，后来才搬去了父亲家里。大家可能会问了，怎么这么巧，达芬奇住的村子名字就叫芬奇呢？其实芬奇啊，本来就不是达芬奇的姓氏，他的全名廖纳多·迪皮耶罗·达芬奇，意思就是芬奇镇上的皮耶罗的儿子廖纳多。你可能不知道，达芬奇和其他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同，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 达芬奇是在家里学习的阅读、写作和数学等基础知识。生长在托斯卡纳农村的达芬奇有很多时间都是在野外玩耍中度过。童年的达芬奇对水的性质以及猛禽的飞行特别感兴趣。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被送往了佛罗伦萨，成为了当地一位知名画家维罗基奥的学徒。而没过多久，这位学徒就超过了自己的师傅，成为了大师。咱们比较熟悉的达芬奇的形象可能基本上是来自于他那幅著名的自画像，所以一提起达芬奇，人们可能总是联想到一个长发长须的睿智老者的形象。其实年轻时候的达芬奇是佛罗伦萨闻名遐迩的美男子，他的老师维罗基奥有一个著名的雕塑作品，是一尊俊美非凡的青铜大卫像，据说就是以年轻的达芬奇为模特而创作的。关于师徒两人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传闻，说达芬奇有一次在维罗基奥的作品《基督受洗》中画了一个天使。维罗基奥看了，发现自己的徒弟实在是太有才华了，自己就发誓从此再也不画画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达芬奇虽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但他对军事和武器却非常感兴趣。之前咱们提到的《美丽的公主》这幅画是达芬奇为米兰公爵斯伏尔扎的女儿画的。斯伏尔扎当时还委任达芬奇创作一幅雕塑作品，是一匹战马的巨型铜像。但是当年因为战争，这个雕塑项目就被放弃了。事实上，在达芬奇的创作计划中可不只是这一匹巨大的战马，他还想要打造众多的战争设备。在达芬奇的手稿中就留下了飞行器、大炮、便携式桥梁，甚至还有装甲车的草图。不过就和他所设计的飞行器一样，这些机器最终并没有真正被建造出来。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伟大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正在展出的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就突出了这一东一西两位发明家的成就。艺术与科学本身超越了种族、语言、时间、空间，东西方的呈现方式虽然有不同，但本质上却是不分东西的。前几天咱们聊哆啦 A 梦的时候说到了时光机器和时空穿越，事实上曾经就有不少人认为达芬奇根本不是16世纪的人，而是来自未来的时空穿越者。为什么会开这么大的脑洞呢？还不是因为达芬奇手稿里那些发明创造草图实在是太惊人、太吓人了。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达芬奇的飞行器哈。青年时代的达芬奇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飞。他专门去研究鸟类的飞行，经常到佛罗伦萨的集市上买回一篮子鸟，然后到开阔地去放飞，观察鸟儿的飞行。卖鸟的小贩儿倒是挺高兴，毕竟没几个人会经常买鸟，而围观的人们却认为这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有钱任性。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和研究，达芬奇在53岁的时候完成了一幅论文，叫《论鸟的飞行》。这篇文章图文并茂，插图自然也都是达芬奇亲自手绘的。达芬奇在论文里写道，鸟是一架按照数学原理工作的机器，人有能力仿制这种机器，包括它的全部运动。如果一个人有一双足够大而且正确安装的翅膀，再学会克服空气阻力，那么征服天空将不是什么难事。达芬奇发现鸟在空气中飞行是用尾巴来掌握方向的，而且鸟的尾巴还有调整高度的作用。这个原理其实也就是现代固定翼飞机的尾翼上方向舵和升降舵的作用。遗憾的是，在第一架现代飞机诞生20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达芬奇留下的手稿里早就把飞机的原理解释清楚了。 有人说这简直就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乌龙，达芬奇走过的探索之路，后世的人们等于又走了一遍。达芬奇的发明还有很多，除了天空，他还对水和大海一直很痴迷，因此也构思了许多用于水下探索的设计。他设计的潜水服是用皮革制成的，潜水服上连着用芦苇杆制成的通气道和漂浮在海面上的浮钟。达芬奇想的还挺周全，这个潜水服上居然还有一个供潜水者小便的口袋。除了这些实用的发明，达芬奇还在天文学、物理学、光学、数学、医学、地质学等好多个领域成果斐然。最近在北京举行的这两场展览，对达芬奇这些领域的成就也都各有呈现，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现场参观和感受一番。节目时间有限，关于这位天才大师的发明创造，我们只能跟您先聊到这儿。今天咱们没提著名的蒙娜丽莎，那节目的最后呢，送出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蒙娜丽莎的眼泪》。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他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他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他是谁？他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他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他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他的微笑。 听广播领福利，瑞麟十年健康行。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为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瑞麟羊奶粉的支持和认可，瑞麟乳业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免费派送，所以如果您听到了就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年轻的时候啊，我在单位就是个运动明星，什么羽毛球、网球、乒乓球都会玩。现在呢，虽然退休了，我每天呢还是会运动一下的。这次报名领的健步鞋特别舒服，没想到免费送的东西也能这么有质量。 我坚持跑步已经十几年了，深知鞋子的重要性。鞋子漂不漂亮不重要，最重要的呢是一定要合脚。毕竟啊，穿得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这款中老年健步鞋我推荐试一试，舒适稳当还很轻便，关键是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多划算呀。 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认可。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一下瑞麟十年专档，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给大家。 是， 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也关注健康、热爱运动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健步鞋了。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3158的朋友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免费领这个健步鞋的活动，听着感觉挺好的，不会有什么猫腻吧？您放心啊，想购时间与瑞麟乳业已经合作10年时间，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实体门店更是开了2家的北京旗舰店。除了过硬的品质之外，好口碑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所以呢，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如果大家符合条件，如果您也想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的话，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与活动。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呀，都说营养补充加上健身运动才是1+1=2的健康回报，所以本档活动瑞麟十年专档免费领取健步鞋的活动，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